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4集。边南把烧烤和住宿的钱都交了，回到河边的时候，几个人已经挑好了帐篷，红黄蓝各一顶，都是秋燕选的颜色。现在秋燕正很着急地跟在秋意身后，想帮忙支帐篷。不过这帐篷不是上回边南让他玩过的那种自动帐篷，得手动撑起来，他只能帮着扯扯绳子。用了半小时时间，三顶帐篷以一种你离我远点的气势支好了，摆成了一个三角形，中间留了一大片地方可以放烧烤用的东西。秋燕很急切地钻进了红色的帐篷里，徐蕊挑了黄色的那顶，跟万飞蹲在帐篷口研究着里面的空间。 我看看烧烤架去。 沈涛有没有女朋友？下回再出来玩叫上一块儿的，要不太撒逼气了。 估计这几个月是不会有了，他上学期刚分的手，现在心如死灰，处于看谁都没有性别的阶段。这帐篷不错呀，比你上回拿那个厚多了。 废话，我那个就是夏天凑合着用的家用小帐篷，这个多专业。走，进去看看。 边南钻进蓝色的帐篷里，手撑着垫子左右看着。秋意也钻了进来，跟他并排一块撑着。 邱大宝， 嗯， 我已经浮想联翩了，简直臭不要脸到了极点。 想什么了？ 还能想什么呀？跟你想的差不多。 哟，我觉得我想的挺正经的，我想着一会儿烧烤的事儿呢。 装，我看你假正经的技能十年前就点满了吧。哎，不过你还是装一下吧，免得…… 哎呀，流氓模式开了，哪儿那么容易关上？ 邱大宝，你说这些的时候会不会不好意思啊？我感觉我一想到这些就很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太纯洁了。 我也不好意思啊。 没看出来。我觉得你流氓的行云流水的。 不能吧，我怎么没觉得。 哎，邱大宝，我问你，就你之前，就是你以前跟别人这样过吗？ 没有。 为什么呀？ 不为什么，不想。 不想？你没碰到过喜欢的人吗？ 你要是不想，就不会有喜欢的人。 这个回答对于边南来说有点费脑，他瞪着秋意看了半天也没绕明白。两人没好意思在帐篷里待太长时间，秋意赶在万飞和徐蕊研究完帐篷之前出了帐篷。秋燕已经把装着零食的包拖进了红色帐篷里，把零食都倒了出来。秋意过去看的时候，他正忙着把零食分成几份。 干嘛呢？ 给大家分零食啊。 好，你慢慢分吧。 万飞和徐蕊研究完了帐篷，几个人跑去仓库。申涛已经挑出了两套比较新一些的烧烤架， 再去看看吃的吧。我看打牌那帮人也是要玩到明天的，咱先把吃的抢上，别晚了就没了。 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的，再拖几箱啤酒。 大冷天的喝什么啤酒？ 大冷天的我们还烧烤了呢，那烧烤就得配啤酒。要不你跟徐蕊二宝一块喝可乐呗？ 靠，老子喝酒。 鸡翅、鸡腿、牛肉、羊肉、猪肉、肉丸子， 还有一大堆能烤和看起来不能烤的青菜。他们几个人跟食堂老板买菜似的，搬空了半个冰柜，把烧烤架支好，吃的喝的往旁边一堆。 这能吃到明天早上了。 那就开动吧。哎呀，我都不敢拍你们的脸，这要是一发朋友圈看到是你们几个，估计都要一片震惊了。 可以拍拍你男朋友。 万飞一听，马上站到了烧烤架后面，拿起一把肉串，龇牙咧嘴，笑得眼睛都不见了。 对对对，拍我拍我，嘿，这样行吗？ 挺好，这一笑，徐蕊直接换了个男朋友。 啊，看你这样子，我都有点后悔了。 我也要拍，姐姐嫂，给我拍一个。 秋燕站到了放菜的架子旁边，举起一串韭菜。 唉，咱能拿点肉吗？ 哥哥不让我吃那么多肉。 啊，这会儿记得了，吃的时候怎么不说呀？ 徐蕊给秋燕拍了几张照片，又转过来把手机对着边南。 哎，边南，能拍张你吗？我要传给苗苗。 啊？ 边南愣了愣，下意识地往秋意那边看了一眼。秋意被他看得也一愣，低头推了推烧烤架。 看秋意干嘛呀？拍你还要经过航运老大的允许吗？ 靠，自己又傻逼了。 你赶紧拍。 徐蕊拍爽了，收起了手机。大家开始点火准备烧烤。刷烧烤酱的时候，边南偷摸看了一眼秋意，正好跟秋意目光对上了。秋意无声地做了个口型。 傻子，你大爷。 边南也回了个口型。说完了，他低头冲着手里的丸子一通乐，都不知道自己傻了个什么劲儿。乐得秋意都没忍住，跟着笑出了声。万飞斜眼瞅了瞅他们， 你俩没病吧？ 不知道，早上忘量体温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发作了。 几个人全都乐了。人多就是这点不好，但凡有人开了个头傻笑，一帮人就都会跟着笑得停不下来。几个人好不容易刷了几盘子的肉串，秋叶很激动地站在烧烤架前，守着他负责的几串肉，时不时转一转签子。边南拿了两个鸡腿在烤，老忍不住往秋叶脸上看，看看鸡腿，再看看秋叶。秋叶正帮秋叶往肉串上撒椒盐，垂着眼皮，睫毛在脸上拉出长长的一片阴影，边南看得有些出神。秋意突然抬眼看着他， 糊了。 嗯？什么？ 你的鸡腿。 啊！我的鸡腿！ 边南顿时闻到了糊味，赶紧用夹子把鸡腿夹起来吹了吹，还好只黑了一小块。他把鸡腿转了个方向，放回了架子上。另一个烧烤架前的徐蕊也喊了一声：“ 啊，丸子糊了！哎，快拿开！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 老板在前院养了几条狗，啊，那边，去吧。 万飞的丸子糊得有点过分，盯了半天也没找到解决方案，只得拿着肉丸子上前院找狗去了。边南的鸡腿烤好之后，拿个纸碟放了一个递给秋意。 啊，尝尝。 这话说完之后，他发现秋燕正眼巴巴地看着他。于是他在秋意伸手来接的时候，迅速地把碟子又递到了秋燕手上。 二宝吃。 秋燕很开心地接过碟子。秋意啧了一声没说话，把秋燕烤好的几串牛肉放到了碟子里。还有一个鸡腿，边南犹豫着是就近给申涛还是拿过去给徐蕊。 哎，你就别考虑我了。 偏南乐了，把鸡腿拿给了徐蕊，然后又拿了七八个鸡腿都码在了烧烤架上。万飞喂完狗回来的时候，身后跟着三条狗，都挺胖，看着就四五个月的样子。他一脸无奈地边走边回头， 小狗。 秋燕眼睛一亮，把手里啃完的鸡腿骨头喂给了其中一条，三条狗立马都坐在了他身边，一起仰着脸看他。秋燕很着急地跑到边南身边， 大胡子，我要骨头，给我骨头。 给，把你们的骨头都交出来啊。 秋燕收集了一碟子骨头跑去喂狗了。这里的狗并不缺吃的，长得都圆滚滚的，估计平时客人都会喂。秋燕给他们喂完骨头之后，就带着他们在营地里来回跑，最后一人三狗跑到河边找宝石去了。徐蕊看着秋燕的背影感叹了一声， 啊，秋燕，你弟弟可真是精力旺盛啊。 不是我弟弟了，卖给边南了。 边南，你弟弟可真是精力旺盛啊。 这还没旺盛起来呢，真旺的时候咱们谁也不是对手。 哎，你手里那个烤串丸子一会儿给我吧。 行。 要多放点辣椒。 一会儿放。我还说给你烤个腿呢。 不要腿，一人一个的，不要，要丸子就一串的。 你是不是有病？ 嗯，早上没吃药就出来了。 烧烤的主力暂时是申涛，一开始他跟万飞、徐蕊在一个烧烤架前烤着，秋燕去找宝石之后，他就接替了秋燕的位置，换到边南和秋意这边来了。边南往那边看了一眼，小两口笑得跟两朵大牡丹花似的。 咦，受不了那俩了。 你们都差不多。 嘿， 边南喊了一声，顿时感觉脸上有点烧得慌。黑完了，后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秋意拿了一个烤好的鸡腿递给申涛， 赶紧吃。 喝酒吗？ 喝吧。 万飞，啤酒要吗？ 啊，要，我去厨房拿。烧烤前两天啊，我扔了两打到冰柜里，也不知道冰好了没。 啊，我跟你一块去。 徐蕊放下手里的东西追了过去。边南把秋意要的肉丸子烤好了，又加了一层辣椒，趁着申涛没注意递到了秋意手上。秋意挺满意的咬了一个，含糊不清地说， 就是这个吃 倍儿爽。我接不下去了，不知道词儿，就只会这一句。 估计就二宝记得。 万飞和徐蕊把啤酒拎了过来，这边乱七八糟一通烤出来的东西也有不少了。几个人把防潮垫铺在地上，吃的都放到了垫子上。边南冲着河那边喊着， 二宝，秋二，边二宝。 喊了两声，远远的看到三条小狗先往这边跑过来了，后面跟着抱了一堆石头用衣服兜着走路都不利索了的秋燕。看到大家都已经做好了，秋燕很激动地跑进帐篷里，把石头往里一倒，又捧着一堆零食跑过来挤到边南身边坐下了。 这还有糖和巧克力。 二宝真大方。那我要给你一些什么呢？二宝是想吃肉还是想吃青菜？ 那先吃点青菜吧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